And discipline remains, mercifully. Yes, and neither would you, Derek, this star nonsense. Yes. No, it is it. I'm sure of it. 最近一两周收到一些消息，有几个认识很久的好朋友非常突然的离开世间，这提醒我们不要被时间的幻象迷惑，因为时间随时可能断裂的。我们来听 Pink Floyd Wish You Were Here， 想念他们的好朋友。 Think you can tell heaven from hell, blue skies from pain? Can you tell a green field from a cold steel rail? A smile from a veil? Do you think you can tell? 盼你在此，这是 Pink Floyd 这个乐团 写给他们已逝的朋友。下面有一首歌是要献给我的大学最好的死党尹山。尹山他非常喜欢摄影，大学的时候他有一台很棒的单眼相机，有时候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比较沉默，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因为右耳听力不好，但是当他决定要加入发言的时候，总是让一切就生动了起来。我还记得尹山在我们大一那个摄影课的时候，摄影作业他回去他的高中母校拍校园里的树光线还有学妹的身影等等，当时他搭配的那些影片放的就是这首歌 The Way We Were。 所以现在这首歌也变成要献给他了。尹山拜拜。 Of my mind, misty watercolor memories of the way we were, scattered pictures of the smiles we left behind.Smiles we gav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ay we were. Can it be that it was all so simple then? Or has time rewritten every line?To remember, we simply choose to forget. So it's the laughter we will remember whenever we 是芭芭拉史翠珊演唱的 The Way We Were。 下面这首歌是也是刚刚才过世不久的 David Bowie， 这首歌也是他走之后很多人最想念的一首歌之一。地面控制中心呼叫 Major Tom， 勇敢的往前飞行吧。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Take your protein pills and put your helmet on.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racing countdown engines on. 3, 2, check ignition, and may God's love be with you. This is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You've really made the grade, and the papers want to know whose shirt you wear. Now it's time to leave the capsule if you dare. This is Major Tom to ground control. I'm stepping through the door, and I'm floating in a most peculiar way, and the stars look very different today. For here am I sitting in a tin can. David Bowie 的作品 Space Oddity。 接下来听到这个音乐在声音纺织机常常放，然后这个作曲家来台湾演出了，就在11月9号在 Legacy， 他是小山田圭吾 Cornelius。 Mike check. Mike check. 聞こえました。 先听到是小山田圭吾 Cornelius， 刚说到还是在11月9号礼拜五会来台湾演出，真的很喜欢他的音乐。然后声音纺织机，我们就这样很有技巧的编织着各种音乐跟声音吧。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我有预告，就是今天请到特别来宾是上过一次节目然后非常受到欢迎的西村教授会再来声音纺织机，这次要放一些中日文歌，但是是流传在可能在西方世界或是等等的，有些可能是你很耳熟的音乐，期待西村正男教授。 欢迎回到 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30。我们刚刚有预告，现在来坐在我旁边的这个来宾是来过一次声音纺织机，然后我的朋友说太棒了，这些音乐都好难得听到，而且他介绍的很棒，希望可以再次邀请他来。就是来自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的社会系的教授西村正男教授。Hello， 你好。 哎，你好，你好。 对啊，刚才同事就问我说，诶，中文可以吗？我说中文非，我说你的中文非常好。 嗯，过奖过奖。 西村教授今天为我们准备的曲单，我看了这几首就觉得很感动，因为真的是我们如果不是长期研究这方面的话，可能真的很难会把这些音乐都搜集起来变成一个 playlist， 而且每一个歌的后面都有它的故事。你要跟我们说说，今天想往哪个方向去谈论吗？ 我们今天播放的就是那个流传海外的中文歌以及这个日文歌，是这样子。 我们来听第一首。你要介绍，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大家一定都听过，叫《何日君再来》，它的故事是什么？ 《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是1937年，由周璇演唱，他是在这个叫做《三星半月》的影片里面这个演唱这首，然后，这个故事说起来太长了，就周璇。周选的部分我就不讲啊。那因为这首歌曲非常受欢迎，后来有这个好几位歌手翻唱过，特别是在日本嘛，也非常受欢迎。1939年左右很多歌手翻唱过这首歌，然后最有名的叫做这个渡边彬子的版本，这个瓦达纳贝哈马古的版本的最有名。后来这个1950年代、60年代以后，也有很多影片里面也有出现这首歌。最近的话，这个香港的那个王家卫导演拍的那个《一代宗师》里边也有这首歌。现在这个也可以说这首歌在日本也非最有名的中国歌曲。然后应该是去年吧，去年在日本拍了一部影片，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演员向锦鲤哈，他的外祖母也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在大陆生活过，然后那个他回日本去以后，那个他们过了非常苦的日子。那么他写的这个手记他那个向锦鲤他自己改编成电影，他自己也扮演自己的外祖父。也那首歌叫做いつまた君と何日君在来，这个有一天跟你一起何日君再来。那么这个影片的这个主题曲也就是这个何日君在来，也是这个很年轻的那个很受欢迎的这个女演员高田充希演唱，是这样。 所以就是这个曲子本来就非常受欢迎，然后直到去年有个电影就是向锦鲤的外祖母的手记重新改编成电影，就是向锦鲤他自己演他的外祖父。 对， 里面就是有个新的版本，高田充希演唱的何日君再来。 Who lives inside 这是2017年歌手高田忠希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是重唱周璇当年在1937年的版本。这样的新的编曲，然后手风琴、钢琴听起来就好温暖，很感动。虽然没有看过您刚说的那部电影，不过听这样音乐就好想好想看看这部电影。然后他后面最后唱的就是中文嘛，就是和日军再来那几个字。 啊、对。 嗯，所以这个电影是讲跟中国有关的故事、回忆跟故事。嗯，那么下面一首是夜来香。就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这首歌也算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首中文歌。然后它原唱者就是那个李香兰，我上次这个上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放过他的歌。 对， 对，他就是1940年还有这个李景光谱写的歌。然后他后来这个回日本去之后也又重新这个灌录过这首歌，那是日文版。然后呢他1945年这个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开过李香兰演唱会。那个时候这个日本，我也上次也提到过，那日本的有名的那个作曲家叫福部良一也在上海，福部良一跟李香兰一起这个办了一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最重要的节目就是这个从由那个夜来香改编的夜来香幻想曲。然后那个福部良一回日本以后也经常演唱会里边这个演奏过这首歌。所以这首歌也在日本非常非常的有名。然后我今天要播放的不是这个日本歌手演唱的，而是有一位美国爵士歌手演唱的。那个歌手叫做 Helen Merrill， 那个 Helen Merrill 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爵士歌手。然后他1950年代到60年代的时候这个一段时期他居住过日本，所以他跟日本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后来他1980年代还是这个也是跟那个日本的唱片公司有交往吧。那么日本唱片公司邀请他演唱这首《夜来香》。那么今天现在要播放的就是他80年代这个灌录的《夜来香》。 我们就要听听看这首《夜来香》，也是流传在日本很重要的一首中文歌曲。 Southern wind is on my cheek. The flowers sway and leave me weak, weak with the fragrance of you and love. Oh, ye lai shang, lovely flower of the night, a nightingale on silent wing.Mournful song to me she sings. She knows the story of you and love, O Yelashan, lovely blossom of the night. Yelashan, my heart sings for you. from afar, I'll always know that here you are. Here in the garden of love, and you, O Elisha, fairest blossom of the night. The southern wind is on my cheek, the flowers sway and leave me weak, weak with the perfume of love, and you, O Elisha, lonely flower of the night. Elisha, my heart cries for you. Elisha, may my dreams come true. 是夜来香由女歌手 Helen Merrill 演唱的，然后这也是这个女歌手在日本唱片公司邀请下冠路，在1986年也因为夜来香这首歌在日本是非常受欢迎的。嗯，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新村正男教授。新村教授是来台大客座一年，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 对对，已经过了 七个月了。 所以你明年叫三四月走、 对，三月底走、 那在之前要再上一次节目吧。 嗯， 因为我觉得好难得的机会，就是从听到不同的观点跟这样、我觉得细致的梳理、而且都是有美妙的音乐承载着这些观察。下面这首也是我猜是很多人台湾人应该也都很知道，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啊、这个《玫瑰玫瑰玫瑰我爱你》是1940年、原唱者是姚丽，然后谱写这首歌的是陈歌星。这首歌非常有名的歌，然后到了1951年的时候，这个一个美国歌手 Funky Lane 啊，他这个灌入了英文版。那同一年，英国歌手Petra Clark 也有这个灌入过这首。但是这个 Funky Lane 的版本啊，非常受欢迎。上了那个 Billboard 排行榜的第三名。 哇、 之后也有很多很多这个翻唱的版本。好，那么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这个1984年的这个版本哈、一个啊，因为这个我最近主要是研究这个中国流行歌曲的这个流传的这个情况，所以我最近这个因为我的导师啊、今年退休了，我们日本的习惯就是那个。有一位这个大学教授退休的时候，弟子们为这个纪念他的退休，出版论文集，是这样子的。我的导师这个藤井行三先生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汉学家，他退休了，然后我们弟子一起这个出版了论文集。那么我在论文集，讲的就是这个《这个玫瑰玫瑰我爱你》，然后我那里面写了这个很多很多版本的故事，当然台湾啊、最有名的是那个王真和写的小说《玫瑰玫瑰丸》，小说也有。好，那么我们今天放的是1984年的这个苏格兰歌手这个 Anika 的版本。那么他是现在这个没人记得他的名字，但是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他。这个出道的时候，他的第一张唱片叫做《Japanese Boy》，那么他还是那个 那个是怎么说，这个摆脱不了他的这个 Oriental 那个东方色彩的这个形象啊、他最后一张光录的就是这个 Rose Rose I Love You 这首歌，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东方的血统， 没有没有， 来自苏格兰的歌手、 嗯、 好有趣，所以我们就来听这个 Anika 演唱的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很不一样、啊是苏格兰的歌手演唱版本，西村教授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个编曲啊，让我想到在过年的时候，台湾我们在大卖场，Costco 啊，或者家乐福啊，这些地方买菜的时候，他们都会放上，很有过年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在西方社会里面最几乎算是最有名的一首中国歌曲，可能仅次于《茉莉花》吧。您说，在1951年的时候，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还得过第三名的位置，下面的这首歌呢更特别了，我们介绍一下。 那就前面三首都是这个上海的老歌，那么下一首就是台湾的歌，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高山青啊、那高山青啊、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1947年这个阿里山风云的插曲，《阿里山风云》就是影片的名字哈，那影片的插曲，然后一般都被认为这首歌由这个张彻导演作曲，因为张彻是后来到香港去发展这个邵氏公司的非常有名的大导演。那个《阿里山风云》拍《阿里山风云》的时候，他是编剧，所以啊、这个很多人认为这个张彻谱写的歌，但是那个。阿里山风云的拍摄工作当中也有 那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周郎平也有参加，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个周郎平也这个加入这首歌的这个作曲，但是这个现在无法证实了。然后现在播放的这个版本是非常特别的版本，是这个牙买加的Rocksteady 版。那我们也这个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牙买加也灌入了这首歌，但是演唱这首歌的是一个华人，叫做 Stephen Chung 啊。那么 Stephen Chung 的这个材料这个档案材料啊，也有找到，他是1923年出生于上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在茱莉亚学院也念过研究所，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声乐家，那他这个另外这个灌录过一张这个专辑，叫做这个 Flower Drum and Other Chinese Folk Songs， 这个他们的这我们现在要放的这个高山青的这个歌声跟那个 Flower Drum 那张专辑的声音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以应该是这个同一个人，这个他原名叫做陈俊涛 Stephen Chen， 陈俊涛， 对， 所以这个组合就是声乐家演唱高山青是用牙买加曲风， 对， 好，赶快来听听看吧，好特别哦。版本的高山青实在太厉害了，这是在 Stephen Chen 一位珠宝音乐学院的大学教授，一位声乐家演唱了牙买加曲风的版本。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西村正男教授，为我们带来一些流传在海外的中日文歌曲。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很多很精彩的音乐要放给大家听。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西村正男教授，还是位社会学者，然后来台湾客座一年。很偶然机会，因为志廷就是纺织机的小友介绍，在志廷的论文这个讲座上遇到，然后就觉得好像真的可以请教授来节目里面跟我们说一些他的喜欢的音乐，但是会发现西村教授的喜欢的音乐其实好像是跟你的研究主题都很有关系。就像刚才你说你写了 一篇论文，就是关于玫瑰我爱你， 对 现在听到的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演歌手，叫 美空云雀。 美空云雀这首歌是在日本很有名，对不对？先听一下好了，因为跟我们等一下放的音乐有关。我不太了解演歌，演歌是算是日本的传统的 这个很难讲。我的一个朋友这个写过一本书啊，就是那个演歌这个概念啊，现在我们认为的那种概念是1970年左右才这个成立的，他也有这样的研究，所以 不能说是传统的， 但是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个日本传统的这个这样的风格，这样子， 但是其实就是70年代开始的某一种流行音乐的风格， 对， 这首歌就是美空云雀演唱的。下面我们要听到是这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那我们现在在听的就是那个美空云雀美空云雀的这个1952年非常有名的歌，叫做《リンゴ追いかけ》，就是苹果追番吧。这个追番追いかけ这个就是日本这个民谣的一种类型吧。啊，那么リンゴ就是苹果， 追番是一种。曲风，不是要那个考满分的意思，继续， 然后那个我们这个上一个我们放的上一个歌也是这个跟这个牙买加有关，那么我们这个下面一首也是这个跟就是牙买加的一个 ska 那个的乐团，叫做这个 Scatlight， 非常有名的这个6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个乐团，演唱的这个《リンゴ追いかけ》。那么这个版本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リンゴ就是日语的话是苹果的意思，但是这个当年在西方社会里面一说这个 Ringo 就会联想到这个。美国西部片里边的这个 Johnny Ringo 那个人物，所以这个他们的这个版本也是非常有这个西部片的那个风格。 好有趣，我们就来听听看，日文歌变成同样是那个西部片风格的音乐。 Here comes Ringo。 这首美空云雀的 Ringo 追分竟然变成西部片的音乐，但是却又是牙买加的西部片，这是牙买加的乐团演奏，然后从一开始前面就像你说的，它是好像 才听到马蹄声跟枪战的声音。对，要想问细春先生，就是一直觉得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然后特别这些录音里面好像真的可以听到当时的某一种气氛，嗯，对， 对， 对， 对， 那就是吸引你的这个这些音乐，你觉得你在里面听到的是什么？ 就是那刚刚我们听的这个 Scott Rice 版本吗？ 嗯，对，就整体来说，嗯，音乐跟社会学真的有关系吗？嗯， 哦，那当然有关系。 嗯，可以给我们， 那也反映出一些当年的社会或者这个民族文化等等等等。 嗯嗯，因为在想说牙买加为什么会听到日文歌 啊，这个我觉得很奇怪，我还没有找到这个线索。 而且他们，我觉得音乐家在做音乐的时候，通常都比较怎么讲，听到什么会想到什么，就开始玩，然后就会把所有东西都集合起来。 嗯， 他就等于有点像是一个过滤器，一个 filter 一样，把他所接收到的东西都重新整理一遍。嗯，下面同样是这首歌，然后又是另外应该不是这首歌，你觉得是很像，但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下面我们播放的就是，那个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蓝调 blues 歌手 Bobby Bland。那他在这个打寒战的那个年代啊，这个在日本的这个美国基地也有这个巡演过。那么他应该那个时候听过这个那个 Mr. Hibari 美空云雀的那个 Ringo 那首歌，所以我觉得。他的这首歌应该受他的影响，是这样子。 嗯，我们就来听听看，比较一下。 You know how it feels, you understand what it is to be a stranger.And this unfriendly land, here's my hand, here's my hand. Take it, darling, and I'll follow you. Let me walk, I want to walk right by your side. Let your love.Just leave me on. 歌叫做 Leave Me On， 然后是美国蓝调歌手 Bobby Bland 演唱的。西村教授，你说这个跟我们刚刚听到那首 Ringo 还蛮有相似之处，他是不是可能以前有听过 Ringo 那首？ 有可能，很有可能。然后那个，我现在没有这个，我手头没有资料。当时这个，我好像以前看过他的这个采访，然后他说，那个采访当中他也提到这个。那个 Ringo 那首歌，所以应该受影响吧。 所以那个蓝调跟演歌，搞不好还真的有些地方是可以互通的。 对， 我们刚刚说那个巴代亚基那位演歌手，他最近在出的专辑全部都是用唱蓝调的音乐，所以 下面这首就是很多人很熟悉的，就是我们先来听原曲。这首就是好，大家都知道，就是 Sukiyaki。 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思い出す春の日、一人ぼっちの夜、上を向いて歩こう、にじんだ星を 这个就是 Sukiyaki 寿喜烧，原唱是坂本九，但寿喜烧好像是我们给他的名字，他日文其实不是， 对，对，日文叫做这个 Weo Muite Aruko， 就是昂首向前走。但是这个听起来这个取名非常乐观，但是不是这样子，他是非常悲伤的歌词，对对。这个昂首向前走，否则的话眼泪会掉下来，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子哇。 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泣きながら歩く一人ぼっちの夜、一人ぼっちの夜。 这首歌也是在你说是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也打入美国市场，得了第一名，对不 对？ 对 对对，那么我们这个刚才放的那个 Rose Rose I Love You， 每个我爱你啊，算是这个美国这个在西方社会最有名的这个中文 华语歌。 那么美国社会里边，西方社会里边最有名的日文歌应该是这个 Weo Muite Aruko， 但是那个年代的哈，这个美国人都没有见过日本人，对日本的社会的知识也非常有限，所以他们就这个改了这个取名哈，就改为这个 食物的名字， 对对对，最美国最有名的日本的这个单词，这个寿喜烧 Sukiyaki， 真的其实跟这首歌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刚刚这个时候旋律真的好熟悉，因为台湾人大概都绝对都听过。那牢记这个旋律，因为接下来你要放的版本，同样一首歌， 就是这个摇滚版本。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歌手，我上次上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放他这个那个歌手叫做这个纪野清志郎，今はあの清志郎。我上次这个放的是那个他跟那个矢野贤子 Yano Akiko 的这个对唱的那个一首歌。那我现在要放的就是他的这个乐团，这个 RC Succession 那个乐团，这个灌录的1979年的这个摇滚版本。 同样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完全是另外完全风格不同，来听听看。 是记得青之郎的《昂首向前走》的版本，完全不一样。然后这是1979年录音，也是西村正男教授最喜欢的一个歌手。对啊，在好像70、80年代的很多重要的，有很多重要的流行乐都在那时候发生的。 对， 那是不是是日本的社会是什么状况？为何会？那时候是经济奇迹开始了吗？还是 还是这个？因为这个60年代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接触到这个摇滚的日本人还不多吧？这个70到70年代，这个很多人这个接受这个摇滚这个风格，所以 就开始有些创作出来。下面要听到这个，这也是一首改编的曲，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那么下面我看了这个曲目，但我也觉得我有点惊讶。我今天要放的三首都是这个1979年的这个作品，所以我那个时候10岁，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的这个潜意识里面这个有对那个年代的怀念的这个感情吧。那我们这个，那么先放这个翻版的版本吧。这个是那个，我们先放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乐团，这个 KBC Band 的那个一首歌叫做《Sayonara》。那么 KBC Band 这个本身不大有名，但是这个成员都非常有名的这个人物啊，这个就是都是这个三个这个。 这个成员都是这个六零年代这个美国这个香港旧金山的那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乐团，这个 Jefferson Airplane 的成员。然后那个 Jefferson Airplane 这个乐团就后来七零年代这个改组为Jefferson Starship， 后来八零年代这个又改组为 Starship， 但是这个三个成员都没参加这个 Starship 那乐团，他们这个另外这个组了这个 KBC Band。 那 KBC Band 那个最最重要的这个人物叫做这个 Marty Baylin， 他今年几个月前去世了。那么他这个80年左右的经常去日本这个开个人演唱会，这个他因为他的这个风格是比较这个感伤的这个抒情的那个风格，所以这个很受日本人欢迎。他也开了好几次演唱会。那么那个时候他这个接触到一些当年这个日本的歌曲。后来的他这个80年代这个组了这个 KBC Band 之后，这个他们的专辑里面也这个收录了一首日本歌，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改编自 Of Course 这乐团的歌。 对， Sayonara， 我们来听一个 KBC Band。 Here we are, feeling all so small. Drain the cup, now there's nothing left at all.Lying to ourselves till winter came around. Now we've landed back on the ground. Breaking up used to be a game, 'cause making up felt like heaven when it came. Then we cut too deep and couldn't heal the painNow we're all alone in the rain. Everyone needs a hand to hold. Remember me when your nights are getting cold. Funny how a love so strong came to an end. Oh, funny how you lose a friendAnd I see you everywhere. I reach out in the darkness, but I always find that you're not there, but still on my mind. The morning mist drifting through the dawn takes me back to a time already gone.Whispered conversations when I made you smile. Oh, crying was never your style. 欢迎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今天的音乐都非常精彩。我知道今天很多朋友就觉得已经在这个叫大家赶快打开 App 或者是收音机，因为我们今天请到好朋友是西村正男教授，他来台湾台大客座一年，已经过了七个月了，然后明年三月要再回日本。然后趁这个机会，因为西村教授的专业是社会学，但同时他也研究音乐非常多，所以今天带来就是流传在世界各地的中文跟日文的歌。刚刚听到了 这首歌 Sayonara 是KCB Band， 然后他们重新翻唱，原曲是 Of Course。 对对对， 我刚有交换一下，就是我就说连我都以前也有在听 Of Course 乐团、嗯、然后好像我问他说 Of Course 是影响日本的音乐、嗯、乐团很大的。 嗯，那年这个女孩子，特别是 女孩子吧，非常喜欢那个 Of Course 乐团，因为他们的这个风格这个是非常的那个怎么说，这个清凉的那个感觉，所以对女孩子比较喜欢。 原来如此、嗯、所以石川教授自己最喜欢还是吉野青之郎、嗯、 对， 就要爆发力、嗯、然后要那个嘶吼一点的、 嗯嗯嗯、 所以他们就是翻唱 Of Course 这首原曲。 嗯 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嗯、因为对啊，因为那副歌对啊都会跟着唱，哎，来听听看吧。主唱就是小田和正。 終わりだね、君が小さく見える、僕は思わず君を抱きしめたくなる。私は泣かないから、このまま一人にして、君の頬を涙が流れては落ちる。僕らは自由だね、いつかそう話したね、悲しいね、僕の代わりに君が今日は誰かの胸に眠るかもしれない。僕が照れるから誰も見ていない、寄り添い歩ける寒い日が君が好きだった。さよなら、さよなら、さよなら、もうすぐ外は白い冬、愛したのは確かに君だけ、 そのまま 雪になって僕らの心の中に降り積もるだろう、降り積もるだろう。 这是我 of course， 然后这首 Sayonara， 然后在之前我听到由 KCB Band 改编 of course 也是1979年，西村教授你说那时候你是十岁，然后今天选了很多首就是那个年份的歌，嗯，构成了你的那个童年时代。 对， 我觉得我的80年代应该就是用 of course 跟 YMO 这两个、来自日本的乐团构成的、然后下面这首你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好精彩。 嗯，好、那下面我们放的是一个叫国代国乐团的那个音乐，这个国代国这个名字也非常有趣，这个名字就是三个英文词，这个 go 代 go， 而构成。但是这个另一方面是这个 go 代 go 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天皇的名字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翻译成这个后醍醐乐团，这个后醍醐天皇，从那个他这个取的名字。 你们有一个天皇叫后醍醐天皇？ 对对对对。 哦， 然后这个乐团啊、是那个非常特别的，因为他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亚洲对中国有感情啊，他们是这个在中国大陆开了第一个这个摇滚演唱会的一个乐团，所以就是非常有历史性的一个这个乐团。然后就是我上次这个上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放了一个叫这个 Golden Cups 的这个乐团的歌，那么这个国代国的这个一个键盘手，叫做 Miki Yoshino Miki 吉野啊，他是那个以前这个 Golden Cups 的前成员，后来这个这个组织了这个国代国，然后他这个。在一个采访中，这个他回答说，他被问这个为什么国代国有对中国有这样的感情呢？他回答说，那个他这个 Golden Cups 的时候，这个因为那个乐团里边有一个华人的这个吉他手，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受他的影响，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就是那个主唱，那个国代国的乐团的主唱叫做这个Takegawa Yukihide的这个武川行秀，那武川行秀的父亲是非常有名的，在日本非常有名的音怎么说这个乐评人吧，就是评论家啊、叫做这个武川宽海Takegawa Hiromi， 他同时也是个作曲家，他在这个战争的那个年代1944年、1945年那个时候，他在这个满印，就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这个成立了一个这个伪满洲国，然后那个满洲国有一个这个电影公司叫做满映、他这个那个他的父亲这个武川这个宽海先生担任这个满映的这个音乐所以 作曲是不是 对对作曲、所以那个主唱也跟这个中国大陆有 关 系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要放的是他们这个在1980年这个在中国大陆天津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录音，那么放的歌曲是叫做 Beautiful Name 啊、那他们这个第一次这个灌录的是1979年，那个1979年是国际儿童年，我那个时候我也是儿童，那么他们纪念这个国际儿童年灌录了这首是这样子。 所以你说这是在这个乐团也是在日本在中国大陆第一个摇滚乐团的演唱会。 对对对。 哇、好，我们就来听一看Go Da Go后醍醐乐团的这首歌。 请大家一起来唱吧，听得懂吗？ 这就是在天津的现场演唱会。 你笑 对。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 就他中文很好。 再来一次，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再来一次，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漂亮的名字。再来一次，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漂亮的名字。谢谢。请大家一起来唱吧，漂亮的名字。听得懂吗？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再来一次，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漂亮的名字。大声，真大声，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漂亮的名字。再大声，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的名。あの、すいません。手伝ってくださいますか？すいません。再来一次。再大声，每个孩子都有一个，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 漂亮的秘密。 次はぜんぶ一緒に歌いましょう。 我们合唱一下吧。 One, two, three, four.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漂亮的名字。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漂亮的名字。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漂亮的名字。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漂亮。 那是1980年在天津的这场演唱会，这个乐团叫做后鹈鹕乐团。 对， 嗯，然后哎，我觉得里面很棒，那个管乐 trumpet， 嗯 ensemble 很厉害、 嗯。 然后这首歌本来是一首日文歌吗？ 这个应该是日文的版本、英文的版本都有吧？ 哦， 嗯、 然后中间他让大家一起唱中文， 嗯，对， 很感动， 嗯，对。两三年前那个这个演唱会的 DVD 应该两三年前出来了，所以对那个时候这个大家都穿着中山服，所以对现在看起来非常有意思，希望大家有机会看那个 DVD。 对对对，在80年代的第一场摇滚演唱会在中国大陆、 嗯嗯嗯， 好精彩哦！我们听后鹈鹕乐团，然后听到这些日本乐团在中国的演唱，还有日文歌在世界各地的流传，跟中文歌曲在世界各地的流传，大家都是在音乐上其实都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说最后一首要介绍，就是为我们聊一下，这是 Ray Charles， 对不对？ 啊、对对对，我刚刚查了一下，这也是。1979年的歌曲， 西村教授，你这真的潜意识都放你十岁时候听到 对 的歌。 这个在日本非常有名的歌，就 Southern All Stars 的一首歌，叫做《伊多西诺艾利》，就是亲爱的艾利吧。 嗯， 那么后来这个过了这个十年以后 ，Ray Charles 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那个也是可以叫蓝调 歌手， 对蓝调歌手，他这个这个应了这个日本唱片公司的要求啊，他这个演唱了这首歌。 嗯，所以原唱是 Southern All Stars， 嗯， 1979年， 对， 先听到是 Ray Charles 的翻唱。 Time again I turned and walked away. I'd get to where I'm going just to find. Won't be happy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就要在这个温柔歌声中，非常谢谢是村正南教授， 非常感谢。 下次要希望真的很希望就是在你回日本之前，再有机会再来跟我。 好好，一定来。 谢谢 谢谢，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拜拜拜。 Then I'd wake up to a morning that is warm and bright. Oh, Ellie, my love, so sweet. Smile for me, won't you, baby? Forever you'll be on my mind. Drink with me, won't you, baby? With all of you back this time. There's no one else like you. Come here, woman.